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2号到24号之间，本市将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注意防寒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阿伦砍房的阿伦。阿伦你好。 周老好，听众朋友好。 这个离春节不远了，啊，也就大半个月了， 不到一个月了。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为春节怎么过呢，开始有小心思了。 对，确实是关于这个春节期间的一些安排，应该是提上日程了。包括想要回家买票的朋友，也要抓紧了。 没错，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通知呢，先告诉大家啊，根据这个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的精神，现将咱们2018年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2月15号星期四，也就是除夕。是吧？大年三十， 25号除夕。 2月15号开始呢，咱们就休假，一直到21号星期三，也就是大年初六。 初六，对 啊。然后初七的时候呢，咱们就上班了。那么休假应该说呢是共7天的时间。2月11号星期日和2月24号星期六，是要上班的啊。这点呢，大家一定要事先做好准备。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好工作的生活。节日期间呢，要注意安全。祝市民朋友们春节愉快。好，另外呢还有一个通知呢要通报给大家啊，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呢开启了。1月22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28号，将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么7大主题啊，邀请呢是发改委、是规划国土局、冬奥组组委、是住建委、是交通委、是教委、是卫计委、是人力社保局、是民政局等23位啊委办局一把手，对于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权威的疏解。那么直播期间呢，咱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1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28号晚上的7点半到9点，也就是19:30到21点。那么重播呢是次日的7:30到9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看一下是谁来啊。那么今天晚上来自市规划国土委、市发展改革委、冬奥组委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将首先与您交流，欢迎您能够到时收听并参与互动。好了，那么这两个通知过后呢，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跟大家要讨论的话题呢是，近两年来啊，有越来越多的北京置业者呀，选择在外地来买房。那无论呢，可能是因为北京啊房价的压力非常大，或者说呢，大家想找一些依山傍水啊，寻求环境舒适的地方，反正总之吧，不少人呢是将目光锁定了外地。那么除了北京之外，大家都还集中在哪些地方买房呢？哎，一会儿呢，我们 可以互相聊一聊。 对，其实这两年这个北京人去外地买房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多的。一方面像刚才说的，有可能是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后者，想要去买这个舒适环境的，因为可能咱们北京本地人基本上家里边都可能有个一套两套那样的住宅，这样的人群会多一些，可能自住不成问题，那么 OK， 可能要改善或者养老的话，会有一个更多更高的一个对居住品质和舒适环境的一个追求需求。所以去外地买房的这个趋势也是在逐渐显现之中。 那实际上呢，说到这个在外地买房这个事儿哈，现在真的是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想法。 对， 另外刚才除了咱们说这些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北京的限购措施呢相对还是比较严格。 对，确实是这个限购措施出台之后，可能有一些人手里边有资金，但是受困于这个限购的政策，可能没有购房的这个准入的门槛，相对来说没有购房资格，能只能去外地去买一套更合适的房源。 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开通了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一个呢是大家可以说一说哈，比如说你有在外地置业买房的这样的想法或者经历吗？为什么？咱们可以做一些互动聊一聊啊。另外呢，关于房地产方面，如果你有一些法律问题，寻求一些律师朋友的这种法律帮助啊，您呢也可以把姓名和电话号码呢写上，然后呢，我们会请有关的律师啊，给您做免费公益性的解答和帮助。 这个应该说是也是对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的一个。算是支持吧，因为这个律师一般相对来说在平时的话都是要收费的，而且都是按小时收费。咱们节目组呢， 完全是免费的， 对，完全是免费的，对，给出这个比较优厚的条件，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多多留言。 是的，也是我们楼上好声音给大家的一个大礼包了，新年大礼包、啊， 没错，没错。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这个话题啊。国家统计局呢数据显示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啊，15个热点城市它新建的商品住宅呢环比价格都在平稳区间内的变动。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总体继续保持稳定。从同比来看哈，说有这么9个城市它新建的商品住宅的价格是有所下降的，而且降幅呢在 0.2 到 3.0 啊这样的一个百分分点之间。 其实从这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调控政策的一个显现的力度，相对来说各个城市的这个房价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尤其在2018年，在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一月份了嘛，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是2017年12月份的数据， 是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调控的政策一个延续性。那么具体来看呢，这个比如说像深圳和成都的房价已经是连续4个月同比下跌了。那么咱们比较关心的像北京当然是咱们最关心的城市了，还有这个无锡、郑州、合肥、杭州、南京、福州这7个热点城市的房价已经也是连续一个季度保持下跌，也就3个月的时间。那么数据显示呢，这个深圳新房价格呢，以3%的同比降幅连续4个月领跌全国，那也就是说深圳的这个房价的这个指数和热度在逐渐的一个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态势，而且在全国也是排名降幅的第一。而这个涨幅这一块可能是很多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事情。 对， 广西北海呢是在以13.2%的同比涨幅领涨了全国，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有些稍显意外的一个数据。但是可是你细致分析一下，它可能这个广西北海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比较低嘛，比如说它5000块钱一平的话，它涨个500块钱那就涨10%呢。这个因为咱北京要是涨500块钱的话，可能都没什么感觉。 对，是的，因为它这个基础不一样啊。 对，是的。 所以刚才咱们提到了，有这么9个城市呢是房价是略微所下降啊，比如说像深圳呐、成都啊、北京、无锡、郑州、合肥、杭州、南京和福州啊，这九个城市。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广西北海啊，以13.2%的这样的同比也是涨幅领涨全国啊。 对， 这也是一些数据。但是我们也看到啊，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或者是二线城市，比如说像成都啊、杭州啊、武汉、天津啊、南京啊、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 无锡等等城市都是特别受关注这些城市。 对，因为这些城市相对来说都有各自的一个特点，而且我看到这个很多城市都是在 沿海 一线，对，一个是沿海，再一个就是一线城市的周边。 对， 比如说最典型的，我去年出差去过几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像苏州和无锡这两个地方呢，就相对来说属于这个离上海的距离比较近一些。很多因为上海限购不能在上海买房的人，那他就跑到苏州去买房。那后来苏州买房的人逐渐的增加之后，苏州又出台了限购措施，然后苏州买不了房子的人又去无锡买房，这个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反应链，就是也还是很有意思，就是相对来说他们这个些城市的在房价包括成交量在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去年的年中六七月份那会儿，相对来说这个市场的活跃度应该说是很高的。 嗯， 你再比如说像这个长沙，虽然不是这个没有周，它相对于这个苏州无锡不是说环着这种大城市，但长沙本身也是湖南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区域，相对来说这个 省会嘛， 对，省会，对，投资的这个热度，包括像西安，其实西安一直都是一个此前没有上涨的一个城市，在这个2015年全国一线城市还有热点二线城市统一上涨那个价格的时候，西安的这个价格一直都特别平稳。但是西安的地理位置又比较重要，无论是在本省内还是在这个西部西南这一片区这块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城市。而且西安的大学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看过一个统计的报告，那个全国最多的大学的城市就是北京，第二是上海，第三名就是西安。当时是我记得是去年看这份报告的时候，西安就已经有74所大学了。 嗯，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新增的，但是也可以反映出这个西安的这个人才啊，包括这个人口的这个青年人口的这个数字，应该说是基数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它这个城市的房价，包括房产市场也是很有潜力。 对，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啊，有这么14-15个城市呢，应该说是新一线城市或者是二线城市啊，他们得到了大家的特别大的一个关注。 嗯， 我也关注了一下啊，就这些城市当中啊，有一半都是靠近沿海地区的，这是一个特点啊。 嗯，对。 另外呢，就是这些城市当中有优良的传统产业的基因啊，这点呢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另外呢，就是他们都很有开放包容的这种发展心态，以及呢有这种和谐的宜居的生活环境等等哈，就造就了这14-15个城市，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关注啊，也可以说成为了继北上广深之后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第二大城市的一个阵营。 对，确实是，而且在这个2017年，我们也注意观察到，在这些热点城市当中，都相继推出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吸引人才留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政策。我记得最典型的就是武汉。 嗯， 武汉曾经出过一个政策，就是为了留住这个高校的毕业生，就是大学毕业生在几年，我忘了是几年了，3年还是5年，买房的话，这个首付是可以，就首付比例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优惠，而且这个购房的话还可以享受一个这个特殊的一个折扣。 嗯，所以呢，现在很多北京人在外地购业的话，哈，置业的话呢，确实像刚才说那些城市呢，也是他们其中考虑的一些地方。 没错，这个选择面还是挺广的， 挺广的，挺广的啊， 基本上覆盖了这个全国的大部分的热点城市。 对，那说到呢，咱们北京人啊，在外地置业这个事儿，我们也做了一些采访，比如说跟一些80后人聊天哈，他们其中有一些想法，就是因为在北京购房确实压力山大， 是 价格太贵了， 对对对， 负担不起。 其实这个从压力上来讲呢，这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购房压力都是很大的。但是相对来说也有一些压力比较小的城市，比如说这个长春。长春在这个东三省的这个省会城市当中就属于压力最小的城市。你看它跟沈阳比，跟哈尔滨比，它的房价都处于这个相对低点。因为我的大学就是在长春读的，所以对长春的楼市还是比较了解。基本上在我离开长春之后的这几年，长春的房价基本上在这五年应该说是没有，近五年啊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涨幅。印象中最多有一年涨了10%，那也就是从5000块钱涨到了5500，也仅此而已。现在长春平均的话可能也就是在6700-6800那样。 其实我的亲戚也有在长春的啊。长春这座城市其实挺美的啊， 对， 它的绿化率真的是非常高。 是这样， 但是呢它的特色不是特别明显， 对，相比于这个、嗯、像这个 哈尔滨 的、 啊、 对、 嗯、 对，跟哈尔滨相比，可能哈尔滨有这个冰雪资源。 对对， 其实长春也有冰雪资源、嗯、但是可能开发的这个 极致， 对，开发的力度可能也有关系我觉得、嗯、然后但是相比于你再往这个关里走的话，要是像这个沈阳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又没有那么突出，所以可能夹在这个东三省的这个腹地的这个地方，可能发展就有一些受限。 嗯，所以说呢，有些人哈、啊，在一些大城市来购买房子的话呢，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 啊，所以呢，这个买房的想法呢，咱们就迂回了啊，就迂回了。但是资金短缺的购房人群呢，就促进了不少沿海等城市的楼市的发展啊。 没错，是这样。嗯、 那实际上，除了受到关注的刚才咱们说的哈，新一线城市，那随着休闲旅游成为消费者需求的一个新目标，那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在休闲旅游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人们对他们的印象，或者大家对于在这些地方购房的话，趋势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休闲旅游这一块相对来说这个还是以文旅地产为主吧，就是说、嗯、还是集中在自然比较好的区域。你比如说像海南啊， 嗯， 环渤海啊，长三角这三个区域应该说是项目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房企涉足这区域领域项目比较多的，应该说是占到了这个全国的一个主流。举个例子，海南是在全国文旅地产当中是最多的，占到21%。那也就是说有五个项目当中，就在全国五个文旅地产项目当中就一个在海南落地的。其次是环渤海是17%，另外是长三角有16%。那么这三个区域加在一起的话，就是54%，应该说是占据了全国文旅地产的一半还多。所以像这个海南环渤海和长三角区域的这个热度也是比较高，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它项目多嘛，关注度就会高一些。 对， 再其次呢，就是这个这几年这个西南两广还有这个闽东南地区的这个文旅地产发展也是非常的快。 嗯， 六大区域一共占到了全国文旅地产总数的78%，接近80%了。所以说，基本上咱们旅游地产这一块都集中在这六个区域是比较多一些，其他可能就相对来说零散的有一些。 嗯，你像作为北京人来讲，海南啊、环渤海、长三角这个三大区域呢，应该说对于我们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 对， 因为跟我们的这个气候条件也好啊，整个的这个地理环境也好呢，都有很大的变化啊。 没错。 那其实总的来看呢，我国这个文旅地产核心的卖点呢，仍然还是以这个山地呀、湖滨呐、还有滨海等等自然的这种资源为主的。 对。 啊，这三者呢，分别占全国文旅地产总数量的24%、29%和13%。但是呢，由于我国这个文旅地产项目对于资源的这种非独占性，以及呢同质化项目的这个增多，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客户的粘性不足的问题呢，已经开始显现了啊。因此，我觉得纯粹以自然资源为卖点开发的项目呢，近年来有一种呈下降的趋势。 对，确实是。你像在这个我印象当中是在奥运会之后吧，兴起了第一波的这个文旅地产一个热潮。当时说白了，可能你望个海。在那个望个江，可能就或者 已经满足了， 就已经满足了，然后就可以售罄了。基本上这个躺着赚钱的时代， 靠自然的资源， 对，纯靠自然资源。你这个谈不上什么，你这项目好坏，只是说你单纯的这个项目离海有多近。你离海400米，他离海800米，那你就比他卖的多1000块钱、2000块钱一平，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对，很简 单。现在来说，相对的这个花样啊，包括这个种类就会更多。你包括像现在有这个。文旅小镇呀、主题公园啊、高尔夫啊、温泉呀、山地啊，什么游，包括有一些游艇啊，就青岛那边有一些项目是这样，就是帆船这些东西，相对来说种类是越来越多的，而且这个迎合购房者的这个花样应该是也是包括玩法也是越来越多的，包括一些 小镇，而且人们的这种需求也是越来越高。 没错没错， 不是像那种单纯 的需求，人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是越来越、 啊、 对越来越高的， 越来越高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具体的跟大家梳理一下哈。比如说北京的购房者他们关注的一些地方啊，是哪里呢？近两年来最受北京购房者关注的几大城市，我们梳理了一下哈。也是结合网友们的投票啊和我们的这个梳理，最后说第一北京人置业是秦皇岛。 我觉得是秦皇岛这个事情也是在情理之中，在哪呢？就是说它可应秦皇岛应该是北京人置业范围最广的一个区，就可能有最多的北京人愿意在那买，相当于说门槛比较低，这是其一。秦皇岛的这个新房均价只有6764元每平方米，那还不到7000块钱一平，那就北京购房者去秦皇岛买房就跟买。不能说跟买大白菜一样，但是可能也是随便挑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想到比如说北京人呢更青睐于秦皇岛哈，它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海滨城市， 没错， 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距离很近 啊。你像从北京要到那边开车的话3.5个小时啊，四个小时之内啊就能够到了，所以呢它这个路程也非常合适。 对，相对来说这个秦皇岛是属于这个距离北京比较近的这个，而且是北方的一个城市，生活的习惯啊包括各方面也更贴近于这个北京的置业者，再加上它的房价确实也真是不高，6764个，咱们大北京都市圈的轨道交通的落地，从北京到秦皇岛交通也是更加便捷，无论是高铁啊，还有像您刚才说这个开车的话， 都很方便， 都是很方便的，对。 而且呢，再往外边画一点的话呢，现在山海关，啊，什么葫芦岛啊， 对， 绥中啊，啊，甚至锦州、以里这部分，因为它都是有海滨的嘛， 对对对， 所以呢，大家还真是把目光都放在这儿，而且呢，价格也并不贵。 对，我记得前些年吧。都愿意去什么威海那种地方去买海景房， 对对。 然后这两年慢慢的，这个秦皇岛里边，像您说这绥中啊，包括像什么兴城啊， 东戴河呀， 东戴河这些地方都是，包括北戴河也是，开发商也是进驻的比较多。再加上一些大，尤其是一些大的房企进驻之后吧，他把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都带到这个项目当中了，可以说也满足了这个购房者的一个，对于环境的一个要求，包括一个对居住品质的一个提升的要求。 而且像秦皇岛它以后的定位也就是休闲旅游， 没错， 这样的一个定位。另外呢，其实说到海边哈，在唐山附近实际上就已经能够看见海了， 对 啊。但是呢，很多人为什么不在唐山那边买呢？因为呢它唐山离北京又太近了， 太近了，对对对， 太近的话， 没有那个， 北京什么样其实唐山就什么样，北京什么空气那边也什么 空气。而且我觉得唐山的这个可能工业相对来说重污染这方面，因为我最近也去过几次唐山，感觉那边的那个天气相对来说，我说实话感觉唐山的空气没有北京好，应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你看我今天来的路上，我也是我路过地坛的时候我还拍了一张照片，我说这天好蓝啊，然后再看前段时间去唐山就感觉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些工业废气的一个排放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好，包括咱们今年北京我觉得雾霾治理的就很好，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几乎没有，有那么几天也能有雾霾的，不像去年就那么连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秦皇岛对于这个北京的购房者来说确实也是 挺有吸引 力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对，价格也不高嘛，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三亚啊，三亚应该说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城市了哈，而且呢想在三亚买房这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哈，我估计这都持续都快10年了。 对， 差不多， 基本上这个好像奥运会之后就兴起了这个去三亚买房的这个热潮， 但是这个三亚的房价也是呈两极分化的趋势哈，比如说要是在海南那边的话呢相对能便宜，其实三亚那边的房价现在来看真的是不便宜。 对，其实这里边所说这个数据统计呢，三亚的新房均价是17919元每平方米。而我去前段时间，总说今年，2017年的这个年末的时候去三亚去过一次，就是也看了几个项目。它就是确实是，如果你离海近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在2万5、3万，2万5都很少，一般都是在3万多。 是， 如果你离海远的话，可能就15000。所以它这一平均的话，可能像说这个不到2万块钱这个价格。 但即便是这样啊，也挡不住人们对于这个三亚的热爱啊。 没错， 因为它真是一个没有工业污染，而且是面海靠山呐、避寒的这么一个圣地哈，所以三亚它的这个价钱啊，房价并不低，但是依然呢是我们北方人呢特别挚爱的宜居的城市之一。 对，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说以前就是有一个经济学的一个统计，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城市的热度，看它的这个往返北京的这个机票，也可以有一些看出一些端倪。像这三亚吧，就是北京到三亚的机票基本上都是满座。我什么时候我去那个办值机的时候，稍微晚一点就只能是很差的位置了。就是相对来说，热度比较高一些。这个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吧。所以说在冬，尤其在冬季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城市的热度也决定了这个，城市对于北京购房者的一个吸引力，包括这个三亚的这个没有工业污染这一块，还有面海靠山嘛，这个也是避寒胜地。 对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三亚反正我不会买啊，因为我现在还在工作，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到那边去。说句真心话，去一趟的话，这机票也很贵的啊。 是的， 说你在 基本都不打折 的话，觉得对不上。算 没有打折 啊，但是很多的这个，比如退休的啊，一些老年人这种候鸟式的，他是愿意在 冬天去那住两三个月 啊，养老啊什么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城市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南京。就北京人真的很喜欢南京，我就特别喜欢南京。我曾经在一年当中曾经去过四五次南京。 哇 啊，哈哈， 都是旅游吗？ 因为我觉得南京啊是一个南北交汇的一个地方，它离北京呢又相对比较近。但是它你去了以后呢，它那个又是有点那个 南 方 的感觉，南方的那个古香古色的那个感觉。 对 对 对，所以人的那个性格也是南北双， 而且我觉得可能 双家的， 咱们北京人的话，相对来说对于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都是相对来说会高看一眼吧。就是说，南京作为这个咱们国家的 六大 古都之一嘛，也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而且这个也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城市。包括南京的基础建设也是，包括地铁各方面都是做的配套比较好一些。应该说是。跟北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又没有北京那么多的人口，就是那么拥挤啊，或者坐地铁怎么样堵车什么的， 对， 这种问题都不会在南京出现。现在 这城市应该说是很有文化积淀啊， 对对对， 很深厚的一个城市， 所以可能对于南京的这个热爱，确实是，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在南京买房置业，前段时间。陪朋友去了，去年十一之后吧，陪朋友去南京买过一次房子，然后他们也说，就是南京可能这个。投资的这个属性还不错，当时他们买的时候也不是很贵，不到3万块钱，2万多块钱吧。 现在大概是2万左右。 对，现在均价，新房均价是2万左右，但是你要看这个不同区域，可能如果是市中心的话，那就要更高一些，3万。 但是呢，在南京买房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它的气候。 对 啊，它的是夏天特别热，冬天又特别冷啊。 对，需要有一个 适应。他们那个冷是因为它没有暖气， 没有暖气， 所以特别阴冷阴冷的。啊，这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大理。 对，这个大理相对来说，这个也是最近5、6年吧，也是兴起了。就是曾经有一首歌是郝云的，这个去大理，这个反正当时很多文青听了这首歌之后，就买火车票，然后就去大理，真的去看了一下，然后 看完了以后就留下了，就不走了，跟着开店了。 对，没错，这个城市还是很有趣的一个城市，包括这个最近这些年。大理的这个养老啊，包括度假的这种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在大理的酒吧里边，你经常能听到一群这种京腔很重的人，然后在聊房子，也不用感到惊讶，基本就是北京过去的看房团。 没错，所以呢，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就是北京之外，你想去哪里买房哈？我们把大概的情况呢跟大家说了说。其实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特色小镇哈，也是我们北京人的特别的青睐的一些地方啊。看看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接着聊哈。好了，那咱们节目呢先暂且告一段落哈。非常感谢呢阿伦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直播访谈节目，我呢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裴元。 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的主持人黄燕。这次呢，我们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BTV 新闻频道、千龙网、北京时间、首都之窗还有北京发布来实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和一把手进行沟通和交流。 那么今天进入我们演播室的一把手是市规委、市规划国土委主任张维。张维主任呢将就北京市民特别关注的城市总规为我们做权威的解读，欢迎您张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到这里啊，和大家一起交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工作。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北京城有3000年的建城史，860年的建都史，这个改革开放的40年，北京应该说是日新月异。但现在我相信大家更关心未来20年北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没错。 这样呢，我们啊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总规对北京20年的一个描述。 好。 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至2035年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就引起广泛关注。规划文本勾勒出北京未来20年的美好蓝图。新版总体规划提出，北京的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市域范围内形成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确定为城市发展目标。新版总体规划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约束，划定3条红线，着力治理大城市病，让城市更宜居。第一条是人口总量上限，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第二条是生态控制线，2020年北京市生态控制区面积占市域面积的比例要达到73%，2035年提高到75%。第三条是城市开发边界，到2020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将由2016年的2945平方公里。减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2035年减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腾退减量后的用地要更多的用于增加绿色生态空间。为把规划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市委市政府组织编制了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确定了到2020年的102项近期重点任务，主要包括规划编制工作、重点功能区和重大项目、专项工作、政策机制4个方面，目前正在有序推进落实。我们要发扬工匠精神，精心组织实施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开创首都城市发展新局面。 我们通过小片啊，对北京的这个未来的面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而且我也注意看到了这个总规啊，应该说是洋洋洒洒，内容非常的丰富。 那么落实新版的总规，我们重点应该把握哪些关键点呢？ 2017年9月13日啊，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关键呢是要把握好四个方面。一是要把握好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全面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明确了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就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二是要深刻把握好四个关系，切实做好四个服务，也就是要把握好都以成、舍以得、疏解以提升、一和一两益的关系，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三呢，是要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切实减重减负减量发展，实施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双控，划定并严守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四是要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坚决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提升首都功能、提升发展水平腾出空间。这样呢，能够形成啊，咱们看这个图板，啊，这是空间结构的示意图，要形成啊，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布局。一核呢，是指啊，位于啊城市核心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一主是指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六区。一区一副呢是指位于通州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两轴呢是指中轴线及其延长线和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多点是指位于平原地区的顺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这些重点新城。疫区呢是指周边疫区的以山区为主的生态涵养区。新一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内容啊非常丰富，描绘了北京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要让这张蓝图呢变成现实，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全面落实城市总体规划。 那么刚才呢，您也提到了这个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线的城市的一个空间结构。那其中这一副呢，就是指的城市副中心。在新总规里也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范围就是原来通州新城的一个规划建设区哈，总面积大概是155平方公里。那么我想大家也很想了解通州现在的这个进展情况、建设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啊。如何给老百姓带来啊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啊，是副中心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呢，我们是从城市功能定位看，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是北京空间结构中的一副，以河北雄安新区共同构成了北京的新两翼，将带动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人口疏解。 那么说到这个通州的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呢，我们的记者陈思如现在也正在通州的老城区，我们来看一下他带来的现场报道。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通州区的新华大街，那在我身后呢，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条条被拓宽的马路，运河上新修建的跨河大桥等等，这些呢都见证着通州区这几年的变迁。夜晚这里华灯初上，如果是高空俯瞰呢，这儿就是通州区最亮的地方。那我们来问问生活在这儿的居民，你们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感受？ 我们通州区通过近几年的综合治理，我们的建设提高了非常大，天更蓝了，水更绿了，马路更宽了，我们的活动场所更多了，更宽广了，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那这个城市服务中心的建设呢，已经是初见成效。未来呢，市委市政府也将陆续的进驻到咱们行政办公区。那作为这儿的这个居民呢，你们还有些什么样新的期盼？ 我就想问问张主任，将来城市服务中心的规划建设，给我们通州区城市服务中心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好，张主任，您看刚才这个咱们通州的百姓也特别关心哈，这个副中心的建设到底能给通州老城带来哪些切切实实的变化？ 这个呢，要从两方面啊，我们来看，一个是从规划建设的进展看，怎么实实在在的给群众带来获得感。目前呢，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已经编制完成了副中心的所有的街区层面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这涉及到12个组团、36个家园，以及呢街道空间和滨水空间等23个城市规划设计的导则啊，这是非常详细的，能够跟生活贴近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指导。那么在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绿心呢等重点区域啊，正在通过国际方案征集深化各方面的规划设计工作。同时呢，行政办公区、环球影城这些重大的新建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这另一方面呢，就是更细的对于老街区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我们关注呢是以新促老，注重城市修补，通过呢打通断头路、拆除违法建设、增补小微绿地，推动老城区的有机更新。同时呢，通过建设家园中心、背街小巷的整治和邻里交往的环境改善，推动老街区的活力复兴。在新建的方面呢，我们着力啊，要打造六环公园、城市绿心等大尺度的绿化的开放空间。此外呢，还有17个也超过10万平方米的街区的城市公园。这样呢，就能够打造全覆盖的小微绿地的网络，生态化、人性化的滨水空间呢，也将占到通州城区的25%左右。 哇！ 那么今后呢，这里将是一个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住在这儿的老百姓啊，应该说啊，今后生活会更方便，公共设施呢会更齐全。林荫路呢会更多，大家走路骑车都会更舒服， 幸福感 生态环境呢 会大大增强， 也会更优美。 对，您刚才描述那些，其实我觉得今年中啊，应该是去年2017年，我们也感受到了通州建那个湿地公园，北京最大的，非常漂亮，而且刚才讲还有很多即将要揭开它的美丽的面纱，所以我们充满了期待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啊交给我们的外采的记者，听一听啊，北京市民对于总规还关心哪些内容？ 北京市的总体规划里边控制人口，未来要不超过2300万，就这一点我觉得规划的挺好，要不然无限制这么发展下去就太拥挤了。 我觉得这个总体规划挺好的。今后按照这个发展，觉得我们北京会越来越宜居。 现在就是说那个建设用地要减少这块，比较印象深刻一点。觉得原来的时候老说越东建筑越多越好，但是现在感觉好像不是这回事儿，还是说要多建设一些绿地。 对于减量发展来说呢，作为一个北京人是比较感兴趣，也是比较赞成的，为北京腾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也为北京定位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向。 你看大家市民特别关心啊，说这个土地用量会不会减少，而且我看到这个咱们总规里也提到了城乡建设用地要实现啊这个减量，那么未来这个土地的供应量会不会大幅度的减少呢？ 您这个问题啊，主要涉及的是发展理念的转变。刚才我看了很多应该说是各界的人士啊都很关心。那么本次规划呢，与以往啊规划的最大不同啊，就在于从聚集增量要素求发展转变为呢减量集约高质量发展。这个减量集约啊，并不是不发展，也不是不供地了，而是要坚决拆除违法建设，减去侵占生态空间的建设，低效粗放的建设。 利用减量释放出来的空间，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减量的关键呢，是用地结构的调整。未来啊，我们将减量集约生产空间，适度提高居住和配套用地比重，大幅提高生态用地规模。而对于刚才大家关心的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居住用地，不仅不会减少，还会适度的扩大供应，并不断优化结构。关键呢，是要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2017年啊，我们全市的住宅供地计划呢，安排了1200公顷，实际完成了1290公顷。那么这里面呢，商品住宅和公有产权住宅供应呢，达到了721公顷。这个是啊，2016年数量的7倍。那么同时呢，保障性安居工程我们也是足额保障，落地了是366公顷，还创新供应了203公顷的集体建设用地，专门用于建设租赁住房。应该说去年啊，住宅用地的供应从总量到结构都超额完成了年度任务。今年呢，我们也将啊继续保持合理的规模和结构，预计到2021年，5年啊，我们将新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而且呢，能够建设住房是150万套。 嗯，该增的增，该减的减，让这个土地的这个用量保持一个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那么我们这节目叫市民对话一把手，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很多市民朋友的问题。那我们的人大代表霍文杰，他呢也有问题想要来跟这个张主任进行交流。前期他也进行了一个调研，我们一起先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我们前期呢对青年的调研也能看出来，现在青年呢在北京通勤时间平均都要在1个小时左右。我们有一些比较集中的大片的住宅区像回龙观、天通苑，住的人很多大家呢都在 CBD 金融街，甚至更远的要穿城到亦庄经济开发区去工作它就是这种钟摆式的潮汐流非常的大。我觉得这就是植入不平衡的体现，也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在18年植入平衡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 嗯，缩短通勤的距离，也缩短通勤的时间，这是很多人的理想，能不能够实现？像这个郭代表他提出的其实是一个植入平衡的话题哈。 对，刚才郭代表提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促进植入均衡发展，提高市民的工作生活的舒适度与幸福感是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的着眼点之一。我们呢将从三个方面持续努力。一是呢优化住宅供地的结构，在大型的居住区和城市副中心新城，我们将注重规划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综合吸引力。在各类功能区和产业园区等高密度就业地区呢，我们将适度增加居住及配套服务设施的用地，规划城乡植住用地比，这个呢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就从现状1:1.3要提高到1:2，也就是说今后它的产业用地假设是10000平米，就要有20000平米的居住用地，最大限度的实现各个区域的植住平衡。二是加强交通联系，大幅提升呢就业中心和大型居住组团之间的轨道交通和大容量公交的供给，缩短大家的通勤时间。同时呢，要围绕轨道交通的这个廊道和换乘的这个节点，规划强化了居住用地和就业集中布置，那么建设能够就近工作和居住生活的城市组团。第三个举措呢，是创新植住对接政策机制，探索通过多种方式提供面向本地区就业的租赁住房和公有产权住房，促进植住均衡。 采取了很多措施哈。 对，而且你刚才您讲的这种植柱均衡，我觉得相信一定会对北京缓解交通啊也会起到作用。 嗯， 而且我最近发现没有，咱们现在中国人走出去的越来越多，我相信大家越来越有这个自信，只要说出比如我生活在北京，那么其实一点儿都跟其他的名城啊，咱们世界名城啊，一点都不逊色。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得益于北京历史文化是我们的一个金名片。我也注意到，总规对咱们的老城风貌保护提出了特别明确的这种要求。 嗯， 总书记也提出了嘛，老城不再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古城风貌该如何保护，同时要提升？另外呢，还要让这些老城区里的居民生活品质要提升。 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啊，咱们的历史看啊，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啊，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我们这次规划呢，也将更加注重啊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落实好啊老城不能再拆，通过腾退、恢复性修建，做到应保尽保。为此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老城改造的模式，主要要采取啊小规模渐进式的方式进行城市修补，注重调动各方共同参与的积极性。这里啊，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东城的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史家胡同的有机更新。这个街区呢，面积是44万平方米，总常住人口啊，大体上是13000人。那么史家社区是这个街区里边最典型的平房社区之一，其中呢，平房户占到了80%以上，而且一多半的老街坊啊，都在胡同里啊生活了30年以上。那么，针对老城历史街区的特点和问题，我们尝试啊，通过多方参与，推动平房院落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在规划师的指导下呢，居民自主协商，共同设计和自发拆除了院内的违建，改善了基础设施，修缮院落风貌，合理利用公共空间，实现了街区环境品质以居民自治的共同提升。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激活北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我们基于史家胡同博物馆建立了责任规划师工作站，深入社区了解居民需求，以社区呢共同推动制定居民公约，用录音的方式记录啊胡同的口述历史，并通过展览、文化讲座等方式啊，建立居民文化自信，以家园认同，让公众参与街区保护和规划实施成为一种普遍和自觉的行动。 嗯。史家胡同还专门出了一本书，说他这儿的这个历史啊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前一段时间媒体也集中的报道了您刚才说到的史家胡同，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欢迎，这也是咱们应该说是在老城的保护和更新方面的一个探索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在加强城市设计、塑造城市的特色风貌方面还会做哪些工作呢？ 啊，发现你这问题呢就更专业了啊。这个应该说城市设计啊是这一次规划的另一个突出的亮点。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呢，强调了要加强城市设计，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塑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名交相辉映的城市风貌。这里面呢，主要有啊5个举措。一是我们开展了特色风貌分区的工作，把全市呢分为了古都风貌区等6类的风貌区，分类进行引导和管控。第二呢，是强调构建绿水青山2轴10片多点的城市整体景观格局，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今年我们还将开展城市总体规划啊老城的总体设计、2轴城市设计等相关的重点工作，集中展示国家和首都形象。三是构建看城市、看山水、看历史、看风景的城市景观眺望系统，就是高点的这个看城市第五立面。那么实施管控和引导，塑造典雅庄重协调的城市形象。第四呢，是优化 空间公共空间，提升城市的魅力与活力。去年啊，我们编制了北京街道设计导则，从重塑街道空间环境入手，打造高品质人性化的公共空间。五是建立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制度，全面提升建筑设计水平，打造首都建设的精品力作。 嗯，你看刚才我觉得听过张主任讲啊，这难怪北京现在越来越有国际范儿，是因为我们的规划师越来越有国际视野啊。 没错。 那接下来我也想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蓝图出来了以后，让我们很有信心很期待，但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怎么样保证它能够它有权威性，能够全面的落地？ 嗯，这更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啊。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总体规划是北京城市发展建设管理的基本依据，必须严格执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总体规划的组织实施。这主要呢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编制实施方案，目前已经正在抓紧深化编制分区规划、专项规划、功能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以确保落实规划指标和任务要求，切实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二是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通过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这种方式，加强实时监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提高规划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三是建立规划实施的监督考核问责机制，将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部门各级领导的重考核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四是完善规划公开制度，控制性详细规划、各类专项的规划一经法定程序批准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总之啊，总体规划的美好蓝图要靠全体的建设者、管理者、参与者一起来绘就。 嗯， 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没错，确实我们现在也正处在迈向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哈，也是咱们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编制新一版的首都规划，这个意义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来为我们解读了总规方面的很多的亮点。那么更多的节目预告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 也感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您。 因为我其实是在这个北京城土生土长的，我相信啊，我可能跟那个新老北京人一样，就是其实感受到北京城的变化，也期待它明天啊更美。所以呢，我们感谢张主任的做客。我们接下来呢，这个 共同努力。 对，接下来的时间啊，是由发改委主任谭维祥主任到来。 谭旭祥主任。 哎，谭旭祥主任，大家呢先休息几分钟。 我这个就。 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018北京市两会期间，市民对话一把手大型访谈节目。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首都新发展。七大主题，二十几位一把手做客两会直播间，回应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期待，回答市民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1月22号到1月28号，每天19:30，敬请关注。